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集。俊爷心想，真乖。别说秦宇，连乔生一瞬间都没有绷住表情。乔生挠挠自己的头，低声笑，声音除了有些飘，几乎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。 哎，你别说笑啊。 秦宇捏紧了手指，主观中他半点也不信，只是说话的是徐瑶光，别人或许会说玩笑话，可他不会。徐瑶光目光定住，看上去十分平静，唇角绷得紧，不说话。乔生自个儿说着说着就没了声。秦宇都知道徐瑶光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，更何况他。到了食堂，他买了一盒豆浆，吸管插进去，半晌开口道： 操，真是他呀。 嗯。 徐瑶光板正地端了一碗粥过来，表情依旧很冷。乔生这会儿彻底没了话。秦宇坐在两人身侧，第一次被忽视了个劲，他自己心里更是乱到不行。怎么会是秦山？怎么可能会是他？秦宇手中的一次性筷子几乎要变形。秦山在他眼中是什么人啊？不学无术，除了打架斗殴，没有发现其他的优点。以前除了小提琴，其他什么兴趣班都不去上，性格古怪，都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玩。他怎么会画画？他画得挺好。秦宇一直觉得秦冉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对方所有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。可今天秦宇发现，这么多年没见秦冉，他对秦冉的认知一片空白。一想到这儿，手中的一次性筷子再度紧了紧。他抬头似乎若无其事地笑了笑， 我待会儿去练琴。 徐少，我回去找秦冉。 乔生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徐瑶光点点头，目光冷清。 你去吧。 九班聚集了一堆人，林思然也出去买早饭了。乔生坐在林思然的凳子上，秦冉还蒙着校服睡觉。他伸手戳戳他的胳膊，侧过头去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 后面你画的？ 乔生。秦冉依旧蒙着校服，声音带着一些沙哑，语调很低。 别吵。 他不愿意多说。乔生想起来平日里班级一吵闹的时候，秦冉就拧着眉，立马给自己的嘴巴上了链条。一偏头，班里的人越涌越多，像是菜市场，吵得人头疼。过道对面的桌子被他狠狠踹了一脚，吱呀一声，十分粗糙刺耳的声音。人群安静下来，乔生一手搭在桌子上，侧着头看他们。 声音小点。 后续声音逐渐变小。不敢惹乔生，已经是这些学生们之间约定俗成的了。秦冉又趴了一会儿，耳边嘈杂的声音消失了，他才拿走头上蒙着的校服，吐出一口浊气，坐在椅子上，膝盖顶着桌子，往后面的墙上靠了靠。 那话…… 乔生看他一眼，这个角度能清楚地看到秦冉又浓又密的长睫毛。乔生心想，平日里那些学生给他取了个睫毛精的外号可真没错。是我，别说出去。秦冉想想又皱了皱眉，他都能想象被这些学生知道了，他每天要被人当猴子一般围观多久。 靠。 乔生沉默了一下，半晌后僵硬地开口： 那你怎么会画妍希？你喜欢他？ 谁喜欢那玩意儿？是林思然。秦冉双手抱臂靠着墙，似乎被吵烦了，又丧又颓的，可是丝毫不挡他那精致的面孔。 了解。 乔生闷声笑道，在一中随便找10个人，至少有7个人是妍希的粉丝， 称妍希为那玩意儿的，乔生还是第一次见。酒吧的画板报的人还是没有露出水面，论坛上甚至微博上都吵了两天，依旧没有什么效果。没人出来认领，也没有人扒出来究竟是谁。可是丝毫不妨碍秦冉的人气。板报是林思然负责的，酒班的人可看到了这两天林思然对秦冉的殷勤程度。因为这件事，秦冉在酒班还有学校的人气何止上升了一个度啊。不仅仅在高三流传，就连高一的新生也知道高三有秦冉这么一个传奇校花，都想见一面。不过高一新生没有高二高三那么大胆敢去高三教学楼。秦冉下午放学拿着保温杯去校医室。 最近学生们都怎么回事？女生探头探脑就算了，怎么男生也探头探脑呢？ 陆兆颖耳朵上的耳钉反射着光。 陈公子，你魅力上升了，男生都顶不住了。 程俊没有说话。阳光下少女身影纤瘦，被一个男生拦住，男生似乎还递给她一封粉红色封皮的信。女生礼貌地接过来，那男生还没走，站在校医室门外一直盯着秦冉的背影。陆兆颖喷笑出声。 哎呀，原来是为了秦小冉来的，我终于遇到一个行情不比你差的人了。 程俊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他穿着衬衫跟休闲裤，勾勒出修长的双腿，很性感的线条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嘴角漫不经心地勾着，就是挺冷的。秦冉放下手中的东西去厨房看看，见程俊盯着自己，他顿了顿，迟疑道， 有什么不妥？ 程公子收回目光，气定神闲地说道， 高三很重要，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要好好学习，不要被其他事分心。 陆兆颖都快石化了。秦冉挺严肃地点头， 谢谢，我也觉得。 程公子一审，真听话。秦冉进去了，外面还有人在晃荡，程公子漫不经心地往沙发上一靠。 陆少颖，关门。 林家，秦宇坐在饭桌上，有些心不在焉的。宁晴脸上的喜悦毫不掩饰，她低声开口： 听说风夫人很喜欢你。 提起这个，秦宇心情好了不少，他打起精神来。宁晴眼前一亮，更愉快了，他给秦宇夹了菜。 跟风夫人好好相处，那风慈啊。 风家在云城有权有势，想要跟风家交好太难了。这么多年，今天林婉还是第一次对自己和颜悦色的。宁晴一想，看着秦宇的目光越发柔和，他压低了声音，只用秦宇能够听到的语调。 怎么了？ 坐在对面的林婉也看出了秦宇的情绪不对，缓声问着。 周六有家长会。 秦宇回过神来，他笑了笑。秦冉画画那件事，他绝不可能说出来。不过，也真让他想起一件事。他似乎是迟疑着，开口说道： 整个高三都有，姐姐也是高三，妈。要不你去开姐姐的家长会吧，让哥或者爸爸去我的家长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